耗子的故事。耗子妈妈摇它的小宝宝，吱吱吱，快睡觉，蜡烛头给你吃个饱。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的声音细得不得了。请来鸭子摇那小宝宝，嘎嘎嘎，快睡觉，小虫给你吃个饱。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的声音像争吵。请来青蛙摇那小宝宝，呱呱呱，快睡觉，丸子给你吃个饱。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的声音太单调。请来母马摇那小宝宝，咿呀呀，快睡觉，弄袋麦子给你吃个饱。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吓得我心扑扑跳。请来母猪摇那小宝宝， 二二二，快睡觉，胡萝卜给你吃个饱。 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的声音太粗暴。请来母鸡摇那小宝宝，咯咯咯，快睡觉，我张开翅膀把你盖牢。小耗子说，你的嗓子不大好，让我睡也睡不着。请来鱼儿摇那小宝宝，只见鱼嘴一张一张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小耗子说，不要你摇，你的声音实在小。请来大猫摇那小宝宝，喵喵喵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，喵喵喵。小耗子说，你的嗓子真正好，甜得不得了。耗子妈妈回家，床上瞧瞧，床下找找，可是笨耗子呢，没找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